攻读马家伯下序言第一章。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境的犹太兄弟，祝侨居埃及的犹太兄弟安好，并祝和平幸福。愿天主纪念他与自己的中仆亚巴朗、伊撒格、雅各伯所立的盟约，赐你们满享幸福。愿他使你们全心崇拜天主，诚心乐意成行他的旨意。愿他使你们了解他的法律和规戒，并赐你们平安。愿他浮云你们的祈祷，连续你们在患难中不离弃你们。现在我们在这里为你们祈祷。在169年德莫特留为王时，我们犹太人曾给你们写信说，自从亚松和他的同党出卖圣地和国家以来，在这些年中我们遭受了很大的痛苦。当时他们曾烧毁了殿门，请流了无辜者的血。那时我们只有祈求上主也获得垂允，我们遂奉献了牺牲和素祭，也点上灯供上饼。现在盼望你们也过基色楼月的帐篷节，书于188年。耶路撒冷和犹太的居民、长老院和犹大，主普托勒米王的太傅阿利斯托布罗，他原是受服为司祭的后代，并祝一切侨居在埃及的犹太人平安健康。我们这些被天主从大难中拯救出来的人，应深深感谢天主，因为是他陪伴我们攻打君王，是他驱逐了进攻圣城的敌人。当敌人的魁首率领那所向无敌的军队到了波斯时，竟在纳纳雅庙内被纳纳雅女神的司祭设计诱杀，作为肉泥。起初安提约古拖延要娶纳纳雅女神为妻，与随从他的朋友来到此地，想以取庄严的名义获得庙内大批珍宝。纳纳雅庙的司祭把宝物陈列出来，安提约古便带着少数随员走进庙院。安提约古一进门，他们就把庙门关上，接着打开天花板上的密门，抛下石块，将魁首打死，把他和随从的人切成块，把他们的头抛给站在外边的人。愿我们的天主在这一切事上受赞美，因为他把恶人置于死地。基色楼月25日，我们将要举行节奠礼，我们认为必须通知你们，叫你们也过帐篷节和火节。这火节是为纪念乃赫米亚重修圣殿和祭坛以后献祭时所出现的火。因为当我们的祖先被掳往波斯去的时候，有几位虔诚的司祭取了祭坛上的火，暗藏在一个旱井的穴中，把它封好，不让人察觉这个地方。过了相当长的岁月，天主愿意的时候到了，乃赫米亚便被波斯王遣回故乡。于是他命昔日藏火的司祭的子孙去找火，但是当他们给我们说没有找到那火，只找到一些浓厚的液体时，乃赫米亚便叫他们急出给他带来。献祭的一切都准备好，乃赫米亚便命司祭把那液体撒在木柴上面所放的牺牲上，刚撒上没有好久，忽然为云彩遮蔽的太阳射出光来，这时忽然发出烈火，众人都惊奇不已。祭物焚烧时，司祭都一起祈祷，众人也都与司祭们一起祈祷。约纳堂领导，其余的人都一同随声应和，乃赫米亚也在内。祷文如下：上主，上主天主，万物的创造者， 你是可敬畏的、大能的、公义的、仁慈的。唯有你是君王，唯有你是圣善，唯有你好施舍，唯有你是公义、全能和永恒的。是你从一切患难中拯救了以色列，是你选择了我们的祖先，圣化了他们。求你收纳你全以色列人所奉献的祭献，保存和祝圣你的产业。求你把我们四散漂流的人都聚集起来，使那些在异民中的奴隶重获自由，眷顾那些被人轻视和憎恶的，使外邦人知道你是我们的天主。求你惩罚那些欺压和傲慢侮辱我们的人，求你按梅瑟的话，将你的百姓栽植在你的圣地里。接着，司祭们轮流歌唱圣咏，祭品焚烧完毕，乃赫米亚就下令把剩下的液体倒在大石上，刚一倒下，便立刻发出火焰，而这火焰被祭坛上发出来的火光吸收了。这事一传出去，就有人报告波斯王，出在被俘的司机们藏火的地方发现了液体。乃赫米亚和他的同伴用着液体圣洁的祭品。这事证实以后，王命人将那地方修上围墙，视为圣地。王遂与得他欢心的人彼此馈送礼物。乃赫米亚和他的同伴称着液体为乃弗塔尔，即洁净之意，可是人多称之为乃弗泰。